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呢我拍档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李嘉文你好。 是啊，咁而家出面30度啦，咁啊我哋今日呢先讲讲呢我细个同大个我自己都好重视㗎，就係有瓦遮头啊。即係老一輩成日講嘛，係咪？食好著好，其實咧住係最緊要嘅。但係可能而家啲年輕人就未必咁睇喎。 唔係，我諗唔止你細細個，我諗而家嘅人細細個都會咁重視嘅。不過問題就係阿姐頭用咩模式嘅啫。 係，仲有係咪要我每個月嘅人工一定要有幾多成？係每個月一定要攞出嚟嘅。突然之間有幾個月，我想有個休息下去啊旅行。咦，唔得，我要供緊樓。其實對於我認識嘅依家嘅一般年輕人咧，佢覺得太大負擔，就算阿爸阿媽肯俾首期，佢都唔一定你唔使啊！即系我唔想供。而家嘅年青人有啲會有啲咁嘅諗法嘅。 咁我唔想供咁多，如果好少部分就都唔介意嘅。 系 呢、這個都係一個一個長遠嘅所謂承擔啊！ 係、 對，我都理解有唔少年青人都喺呢方面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啦。不過問題就是、始終你都要揾間屋住嘅。其實現實社會上，我哋而家都仍然欠缺一啲嘅合適嘅居住空間啊嘛。咁所以點樣可以提供呢個房屋居住都係一個考慮。只不過用咩模式令到佢可以住或者住得安心， 嗯、 或者佢覺得喺呢個階段我用呢種模式，我下一個階段我可唔可以可以轉另一個模式？咁佢哋可以睇到個可持續啦。 系呢、這个好重要，我哋一成日讲可持续。咁香港嘅政府都有谂头嘅，都有谂过嘅。咁、港人首次置业，我谂大家都听过噶啦。我有啲朋友其实都买，都顺利成功系合资格都享用紧、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讲港人首次置业，喂，今我谂我哋听呢几日嘅新闻都知啦，即系政府地政总署都有公布啊，我哋有笪地，荃湾油金头咧，原本有个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嘅，但系因为地价标金未达到政府嘅底价，咁就最尾流标嘅。哎呀，不过唔紧要，政府即刻有嘢谂嘅。咁房屋局咧就即刻公布咗，唔紧要，我揾阿房协承接嗰个项目，咁就继续喺个用地度起首置单位。咁同时亦都重申咧，政府系继续会丰富紧个房屋阶梯，满足唔同置业者嘅需要啊。依家讲紧就系，如果你想置业，政府会有阶梯去协助你嘅咁样。 咁嗱，政府呢个房屋阶梯其实都系回应紧社会或者话啲专业人士嘅睇法啦，咁其实佢话都要有一个丰富嘅合理嘅房屋阶梯，等人哋一步一步，我哋叫所谓嘅向上升啊，向上游噶啦吓，咁上流一族咁啊可以。咁但系问题就系首置咧，我谂其实以往似乎听到市场嘅声音，都觉得喺买家嘅角度咧，其实首置有个好处嘅，都有吸引嘅，因为首置某程度咧啲屋咧就呢啲就唔系所谓嘅居屋嘅清水房，或者系啲咁基层嘅房屋，但系咧有啲贴近呢啲私人房屋嘅性质，但系咧价钱又比私人房屋喺当其时啊，即系早一段时间系要平嘅，有一个好可观嘅差距嘅，咁就令到大家有能力去承担。咁呢个就首置其实嘅吸引力嘅。不过而家嗱，今次呢个可能我哋听到头先啦，李嘉文讲都话有个流标嘅情况啦。咁但系问题唔代表首置系冇需求，或者我哋咁讲啦，首置系咪变咗冇需求咧？咁值得要探讨清楚。 系啦，嗱，咁俾少少基本资料先啦。嗰笪地咧，其实就荃湾油金头。私人住宅用地面积咧系54,000平方尺嘅，咁啊最高楼面系可以去到104,000平方尺啦，要起咧唔少于1,940伙嘅住宅单位。系啦，咁啊，同上次觀塘安達臣道首置項目咧有少少唔同嘅。咁今次咧油金頭項目咧，中標財團係需要將所有單位作首置單位推出嘅。咁當時就話全數以市價8折發售咁啦。咁當時個測量師都已經講噶啦，而家樓市購買力就比較疲弱啦。咁佢認為即係發展商要考慮下個去貨速度啊咁樣。咁究竟係咪咁吸引？咁最尾大家都知道啦，淨係得一間嘅。公司系啦，交标书 系。 由于咧， 冇任何标价系达到政府嘅底价，政府讲为咗保障公帑咧，咁政府就决定咧就唔买啦，呢笪地就留翻系房协帮下手咁样。 系啊，不过啊，政府亦都系一个咁嘅说明啦，就话个标价虽然有落标，但系达唔到个标底啦，叫做咁。但系其实政府个标底又系咪地得？又曾經以前啲人講啦，係咪較過高啊？係咪貼士啲就可能都會達到你標準？你要基本要求都可能會賣得到啊，跟住推動得到。我唔知啊，因為大家我哋冇呢個數字喺手啦。 咁如果听众你本身你都係好熟个区、你又有啲意见嘅，又或者你对于香港而家政府帮我哋都逐步都諗咗啲嘢嘅，咁当然大家一齐諗嘅，仲要睇埋个市况，咁你有兴趣嘅呢可以打嚟1872311 同我哋倾下嘅，不如我哋搵啲业内人士一齐倾下偈好嘛。电话旁边呢有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刘振刚嘅。刘生你好。 李小姐你好， 喂，刘振刚你好， 系啊，咁不如由你去分析一下啦。咁啊，其实政府都谂咗好多置业阶梯嘅。咁今次面对埋呢个市况，同埋因为如果嗰个原本嘅发展商佢要起咧，之后仲有好多嘢佢要承担噶嘛。对于今次你哋系咪都本身有个预知力，都系有咁嘅可能嘅？不过系咪房协要咁样突然之间去承接咧？咁样点睇啊？ 我谂又未必会系话会咁样去预计到嗰个成绩表嘅。我谂即系话，因为要等政府出咗嗰个标啦， 系 咁啊睇咗嗰个地块个详情啦，咁然后就睇翻嗰个市场上面嗰、那个发展商嘅反应。嗱，我谂而家睇翻啲报道会睇到，即系有部分嘅发展商走咗出嚟讲啦。就嗰個係一個大斜坡，咁嗰個建造嗰、那個成本同埋個建造時間咧，就係、是、被推出呢個兩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令到佢哋嗰個我哋叫做買入嗰、那個嗰、那個興趣咧、就低啦。 係， 咁因為個建造費用個風險大，即係估算上面可能會個差距好大，即係嗰個做嗰個地盤平整啊、打裝做地基咧係。那個費用可能會相差得好遠， 即係個基礎工程都可能好複雜，令到就好難預計咁解係嘛？ 大家可以睇到其實係複雜嘅，因為你一去到牽涉到個斜坡咧，就已經知道係難做嘅。第二樣嘢就係佢與此同時會帶出一個問題，就是、發展時間會長。 係。 咁如果係嗰個時間長咧，即係話我嗰個今天俾緊個利息咧。会高咗好多，因为以前个利息低嘅时候，可能我借贷成本可能讲紧两厘三厘，相对于每年系讲紧六厘或者以上咧， 系 好唔同嘅嘢。咁所以我相信当制定个底价嘅时候咧，政府要制定嘅底价嘅时候咧，佢自己佢有自己盘数去计， 系， 但系发展商亦都有佢嘅盘数去计，但系嗰个市况系比较。淡靜或者個前景唔明朗，無論係賣樓個價錢或者個息口嗰個變化，都仲係未明朗化嘅時候，佢打多啲個風險利潤落去咧， 係 正常。 冇錯。 如果政府話唔係，我都係要保障公帑，計咗條數都要計到係滿足到佢自己嘅要求，但係佢滿足到佢自己要求，唔等於發展商肯接受嗰個標準咯。 係模式。劉俊安，其實咧就我有好興趣同你分析兩個問題先。第一啦，就雖然呢、這個即係喺斜大斜坡上面嘅地盤就複雜啲，咁其實我自己都去過幾次嘅，我都睇過係複雜嘅，有斜坡，仲有條路咧就要做好多改善工程。咁啊，後面又係呢個引水道啦，諸如此類，好複雜。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香港我哋起啲斜坡樓或者喺斜坡地盤都唔係首次啦，我哋都有唔少啦。咁其實又係咪因為這個比較相對困難嘅工程嘅限制而令到啲發展商卻步咧？咁其實背後係咪都係因為個錢背後嘅考慮因素為主咧？ 嗱，錢我諗係成個發展入面個主旨嚟， 係 即係我要做一個發展項目。我目標係希望創造財富啊嘛， 係。 咁我要打嗰條數就話，我計咗啊，我預計未來賣到幾多錢，我要減咗個建築費，減咗個息口，減咗我專業人士費用，我自己本身嗰個公司嗰、那個我哋叫做 overhead 啦個成本，咁然後得出嚟，咁我先有個利潤。 係。 好啦，如果我假設我今天我乜都唔做嘅，咁我坐喺度將嗰筆錢，將銀行啊，咁就算買債券。我都有幾個 percent 息收喎， 係 咁我如果你話我哋一般理解政府就係打嗰個15% 或者20% 嗰個利潤落去，唔 唔係好吸引喎。今天如果我要做個五年六年嘅項目，或者更長， 明白明白。 咁所以個錢係個中心考慮思想嚟嘅。 係咁會唔會？如果呢個唔係首置，係撇開嚟講，如果唔係呢個首置，係咪一個普通嘅私人住宅發展？會唔會啲發展商就會有多啲嘅動力咧？因為賣多啲，會有利潤嘅空間大少少咧？ 嗱，我諗那個 Vincent， 你問那個問題係好啱嘅。如果唔係首置，我相信那個反應會好好多。 即限制都少啲係嘛？ 點解咧？因為如果我唔係首置，我唔使有咁多掣肘啊。 嗯。 因為如果你要明白，我一係首置，我又要同房屋局去傾。 係。 佢嗰個價錢咧就話八折。 係啊。 咁我覺得應該係賣舉個例，賣一萬蚊，咁八折咪八千咯。但係我覺得係賣一萬蚊，咁房屋局話唔係一萬蚊，係九千。咁我點咧？同埋我又要滿足到佢哋嗰個要求，又要有唔同嘅即係人員要去處理另一個持份者嗰個要求。如果個市場係冇乜貨喺度賣啊，我就要即係搶住要去做發展。咁我都要接受唔同嘅要求啊。但係今天咁，我咪等一等先咯，睇下會唔會個地價會。或者有一个靓啲嘅物业，我个风险细啲嘅，我净系承受市场上面嗰个楼价或者息口波动，我唔需要承担埋个建造费用嗰个风险咯。 嗯，都想请教你嘅，因为咧根据政府所讲啦，呢一类嘅首置用地咧，第一除咗你所讲嘅市价八折啦，跟住要开卖之前向政府提交售楼资料，获批后一个月内先至可以推售全个项目嘅所有单位嘅。咁加上咧，今次有地产建设商会咧执委会主席兼埋汇德丰地产主席阿梁志坚都话咧，嗱佢就冇阿 Vincent 咁亲自睇过，佢承认佢冇亲自去视察过，但系佢话净系睇张相啊，都见到好多树木覆盖，就好似成个森林咁啊。咁加上咧，佢都话政府推出类似为至于斜坡的一些土地拍卖之前，以往是有做地盘平整工程的，那今次就没有，那可能时间赶，那你听听他的语气，那是不是其实这件事更加令到市场上觉得，喂，我不用这样那样，计完条数又 不吸引，这样这个是比较令到最尾是会流标呢？ 这个就是回去那个建造成本的风险。以往如果政府在招标物业之前做了基础的地盘平整，那你会发觉会有两个得益响。第一样东西，发展商不需要计那个地盘平整那个成本先，第一样东 西。 第二样东西，不需要浪做地盘平整的时间。 是。 那也都牵涉到呢中间那个风险考虑。因为我要做多了这些东西，我的风险那个系数会高了很多。而令到我去计算地价的时候，那个地价咧就会被压缩。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我喺个大熊市，即系大牛市入边咧，我就我接受咗呢样嘢，我计嗰条数去处理。但系而家如果假设系个市系平稳嘅，但系如果我系要个时间系长咗一年，或者以可能去到两年嘅话，咁我个利润咧就会比个息口 淡咗。明白。咁所以呢啲比较复杂嘅地盘咧，其实系咪有可能系我本来我哋话一条龙咧，有机会又唔使等政府做完晒，又再拎出嚟招标，咁阻时间。咁呢类复杂咧，又系首置咧，似乎就好难一条龙咯。如果要发展商去承担，系咪咁谂啊？ 我谂真系困难噶，嗱，因为你要明白咧，就系政府亦都想即系尽快推出合适嘅地盘。 系啊。 即係無論而家係私人嘅發展或者而家首置，或者就算係房委會個項目，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因為佢早啲交咗個地盤俾個發展商或者俾房委會，咁啊房委會你自己搞，係咪應該快啲咧？我相信會快啲。 理論上係啊， 係啦，應該會快咗。咁但係即係點講啊？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咁政府你以前自己咧就做平整。食咗嗰段中間嗰個時間嗰個成本，咁政府就睇唔到嘅，因為嗰啲公帑亦都唔係咁覺嘅。好啦，但係個發展商就話我做多咗一年、兩年、三年嗰個地盤平整，或者嗰個打造個地基嗰個問題，咁呢個我就要計落我自己條數咯。 冇錯。 咁所以嗰個大家嗰個發展嗰個理念或者个风险嗰个系数系好唔同嘅。 冇错，你可能呢个就真系冇办法啦，冇办法。我哋所谓有半通书睇套路，想快咧，有啲特殊情况都要调整一下。你当纯私人楼都有机会有得搏系嘛？ 手字就複雜啲。咁我思琪又想問下你啦，如果再咁講，我想問下呢個地盤網交俾嗱，而家政府似乎有意願咧交俾個房協處理啦。你覺得呢種模式啊，喺呢個咁嘅特殊嘅地塊，有特殊嘅目的啦嚇，係咪即係都係適合啲啦嚇？ 我唔夠膽講話係一定適合啲啊！嗱，或者我會咁樣做個分析啦。咁既然政府已經選定咗呢幅地係做首置盤， 係 咁亦都經歷咗呢次招標賣地咧，就揾唔到私人發展商去參與。咁既然幅地已經喺度，咁我哋都我相信佢哋了解到應該房屋協會應該係有資源喺度，仲可以做到一個呢、這個都算係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嚟。 冇錯啊， 因為我哋依家講緊成 千九 百萬萬尺，即係大概成二千個單位係一個大型嘅 project。 嗱呢度我差你一句，但係阿劉生，你記唔記得之前咧房協主席都嗌曬話嚟緊會出現資金短缺，佢再咁樣捱慶係咪有啲困難呢？ 嗱，咁呢個係主持你就好清楚點出一樣嘢，但我相信即係政府亦都應該同佢哋溝通咗， 得㗎啦，係 唔係可以都做到咧？嗱，因為點解咧？我相信個問題又係翻去個地價係咪可以定到好低？咁而房協會咧就會係承擔咗主要就係嗰個建造成本嘅風險，係 冇錯。 嗱，咁我相信呢度即係喺個地價上面嗰個空間應該都相信都仲有啲向度嘅。 有你政府要挨佢幫手，你仲有啲特殊處理？ 咁我諗呢度就係要即係雙方要協定到啦。 係。 咁同埋我諗即係政府亦都唔希望即係嘥咗個時間，再等多半年一年咁再拱出嚟，因為中間如果要再拱出嚟都要啲時間。 係啦。 咁如果我哋而家呢個都係叫做首置盤，咁其實首置盤而家其實絕大部分或者大部分嗰、那個盤源咧，其實都集中咗喺市建局或者係有關嘅機構入邊。咁我諗私人發展商而家暫時我哋只即係見到一個就係安達臣道，即、就、係、是、長江買嘅嗰個盤。 不過佢都特殊啲。劉青光，我想嗱，物調轉頭再問一個問題。其實成件事嗱都唔係冇人落標啊，有一個落咗標啊，只不過就話唔到個標底啦，唔夠價。嗱，頭先一開始你都講個問題啦。即系政府而家地政署定嗰个标底，其实系咪对嗰、那个呢、這个难度、对市场嘅成本，甚至乎嗰个卖价个掌握系都唔够贴士咧？所以导致做到一个咁嘅状况流标咧？ 嗱，咁如果我哋纯粹从结果嚟去判断，咁佢即系贴唔到个市啦，因为根本第一样嘢得一个投标者 系。 即係大部分嘅發展商都覺得，哇！呢、這個難度好高。如果你聽到啊梁志先生講，即係佢哋公司其實都冇詳細做研究。啊，咁好啦，那個吸引力係低嘅。咁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個標價啊，個底價個定係唔係夠貼市咧？就如果我哋從另一啲角度，或者以往從地政總署嗰個接觸，你會睇到一樣嘢，建造費用個估算係困難嘅。 嗯， 究竟佢係咪真係估得夠準？或者係個時間佢係咪預得夠長？ 係 去做嗰樣嘢咧？我自己個感覺，以往搶傾補地價度咧，我覺得政府都係進取得滯。 嗯， 係佢覺得個建造費用咧可以平啲，個發展時間唔應該咁長。嗱、咁呢個分歧係好大嘅。如果分歧係咁大，而我哋冇合適嘅地價做比較，嗱，雖然呢幅地旁邊有另一幅地最近賣咗，咁但係因為個牽涉嗰個地。即系点讲啊？造地嗰个地基或者地盘， 但系都多谢 刘 生，因为我哋听新闻啦。多谢晒刘振刚先生， 再倾，再揾你再倾。 系啦，多谢晒，我哋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这一种错误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政府没有证明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冇證明核污染水數據的真實準確性，冇證明排海對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安全無害。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 咁啊，李嘉文 你好啊，你啊直情都仲勤力过一啲发展商。 唔系， 片都拍埋去嗰度睇埋。 哦，八卦啫，因为有教学需要。 唔系，我自己就自己有兴趣，同埋你教学上，如果你讲地产消息、地产新闻咧，其实冇嘢好过亲自去睇下。 系啊， 不过如果就算我冇去睇过，不过你而家净系睇下啲街招，你净系上网睇下啲 app，大家大约都知道依一个楼市嘅情况系点嘅。大家都知道了，不過呢置業就不同炒樓嘛，有些人真的有置業需要的，例如有些人結婚怎麼都想買層樓的，慢慢供啲爸爸媽媽覺得不緊要，我出多少少首期啊，即係其實即係希望嗰啲錢唔好亂咁揈，爸爸媽媽有陣時會咁諗，不過好似 等你慢慢儲錢 係啦，不過真係而家啲年輕人，第一佢真係唔知佢仲有幾耐喺香港，可能我鍾意去兩年去旅行去第二度做下嘢，所以對於年輕人嚟講，佢哋有陣時會覺得好大負擔。 我谂负担一样嘢啦，其实只不过就系可能佢哋觉得有个不确定性，佢唔知道我有笔钱嘅话应该使去边度，咁可能佢家庭上边可能有需要啦，或者佢而家好多年轻人都想再进修学习噶嘛，或者佢可能觉得我啲行业系咪一定永远咁做咧？我会转变咧，转变又可能有啲风险，咁所以喺啲位咧，有某啲嘅年轻人系唔容易去自己承担，我去供楼啦。不过咁，你点都要住。而咗如果一个合理价钱，佢哋都想有一个蜗居噶。呢个蜗居唔系太细，系大少少嘅温暖嘅地方可以住。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居住，我哋点都要谂办法处理嘅。 所以我就想咧邀请啲爸爸妈妈又好，你谂住买楼或者你有啲睇法嘅，即系对于首次置业，咁啊欢迎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嗱，何巨业啊，我想问啦，如果真系首置单位，之前都有讲啦，以市价八折，嗱，依家市价大家都好客观咁讲啊，无论大家而家有冇楼喺身，楼价而家系稍为系平整紧，系嘛？ 平稳， 平稳地， 我哋要巩固紧，系啦，某啲人亦都可能某啲盤就有啲係向下調整緊， 係啦，又或者有啲資深嘅投資者就係預計有啲人你趕住移民，又或者你睇準個樓市會跌，我就再撳你多少少。咁當然啦，買樓嘅時候先睇下人哋之前嘅成交價幾多啦。 咁睇邊個做勤力功課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首次置業，其實都係預本身係唔計即係本身你自己買一層樓，跟住有得名嗰扎啦。 冇錯， 本身港人首次置業咧係有一啲嘅標準嘅，其實都唔係個個完全係 fulfill 到嘅，所以如果你本身合資格咧，原本係幾吸引嘅，係嘛？ 我其實吸引㗎，即係起碼同我市價你就係用八折啊嘛。 係啦，嗱講啲乜咧？聽下咯，大家嗱、居港滿七年嘅香港居民啦，從未喺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嗱唔係甩名啊。唔系甩名啊， 所以系帮佢呢班人咯。 系啦，从未香港拥有住宅物业，咁收入咧系介乎居屋白表申请人嘅入息限制，同埋嗰个限额加三成。松啲啦，系咪？ 系啦，冇错啦。 同埋资产咧唔超过居屋白表申请人嘅资产限额加三成。 系啦， 即系话预咗，譬如居屋大家都知啦，其实上房委会个网页就有噶啦，系嘛？那个居屋嗰个申请人，即系话其实以前有听过噶啦，那个夹心阶层住屋计划， 冇错啊， 都有讲过。咦，似其实 人前噶啦嗰啲。 系啦，咁政府亦都讲嘅，会喺发展商出售首置单位之前，参考下当时嘅市况，再定详细嘅申请资格。不过我估计啊，依家大家都系觉得。 不如盡快幫他們上樓啊，等他們不是說怨不怨氣，至少會有個目標，會不會好一點呢？不如我們找些朋友姐姐聽一下。 好啊，好啊，聽 一下。我們在旁邊呢有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卓照的。關教授你好。 好啊，好啊。 你好，你好。 關教授你好。 那要真的請教一下你了，現在政府其實都幫市民想多幾步的。那他最近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又去訪問新加坡，跟當地官員會面的，那交換意見。一講起新加坡呢，其實很多年輕人，即當然新加坡有不少的好處，亦都有不少的狀況跟我們香港很不同。但其中一樣東西大家都很成日都說，喂，人家的政府樓又大又成，我們香港為什麼人要住得那麼小呢？那現在其實你這樣去比較呢，你覺不覺得我們有什麼即值得香港借鏡的呢？那邊 我想人哋最主要的分別就是，其實都是一些所講的蘋果與橙比較嘅。你如果想 copy 新加坡的，咁你個起步點一定同新加坡六十年前開始做，咁你而家去追嘅，加上你又好似變咗好似不倫不類咁咯。因為主要原因你諗下，你一私樓都有成140多萬個。而總數香港有個樓就260萬，咁你私樓就佔咗五成幾咯。 嗯， 咁你點做咧？ 嗯， 你佔咗做到新加坡八成幾做啊？ 冇錯， 唔好意思啊，你唔好意思啊，其實就係處理個問題就係集中係喺起公屋嘅啫。我覺得盡量簡化個階梯，即係譬如係公屋嘅上唔到樓嘅，一定要靠一啲官房租金嗰啲，即係租屋嘅，咁咪嗰啲嘅 take care 啲所講嘅租户咯。咁另外就一啲叫資助房屋嘅，咁我哋當年都諗過綠置居啦，因為綠置居就係話你公屋啊，你再上一上去幾多轉出嚟，咪俾係一啲所講嘅可以有置業咯。咁又有啲所講居屋啊，你有講白居易啊，咁而家搞到又首次啊，首次又要睇翻，因為以前啲首次就標鎖噶嘛。即係好有錢嘅人都可以，只要我冇買個樓嘅就去買樓。咁就好多嘢嘅。 而家有限制咯喎。而家多啲限制咯喎，首次係咪？ 而家有限制啦，因為見到啲可以買幾千萬樓嘅首次，咁你覺得得唔得意啊？咁變咗就但係問題呢啲其實就係你每一個制度入邊你所講嘅漏洞咯。咁你冇每個州填漏洞嘅，填下啲人員嚟辦。涉及嘅就係一班輸出人士咯，咁你再分攤為唔同種類嘅，變咗你就覺得就其實你個行政成本仲高啲，同埋你可能做出嚟嘅效果冇咁理想咯。所以其實嘅主要做啲所謂公屋都係一個福利網嚟嘅嘛。咁某個程度下，你睇下點樣將佢旋轉出嚟，由一個你好咗啦，咁你咪交出嚟你嘅你享個福利嘅交出嚟，交俾咁你去到第二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私樓嘅咁做噶嘛，咁你就睇到啲哇入邊嗰啲所講嘅即係分層到咁緊要嘅，其實就再搞落去嘅真係好似都轉到十八層地獄咁，我覺得。 嗯，嗱咁啊，我都想問啊，關教授，嗱頭先似乎就話嗱，如果我哋比較新加坡就人哋六十年代開始啦，人哋簡化啲，人哋冇咁多模式噶嘛。我哋成日講即係我認識啦，都係講祖屋嘅啫。咁跟住私樓啊，基本上咁啊大部分嚟講都係香港咧，而家咧曾經局長咧就話五層嘅置業階梯咁。其實成件事咧，頭先你又點出一樣嘢喎？其實就由居屋嗱，由公屋開始啦，你真係冇乜收入啦，基本就租屋住嘛。你開始儲到多啲錢，你咪用綠置居啦，或者係你做居屋啦，係咪？咁但係咧有時居屋嘅限額又入息限額低啲嘛，相對低。有啲人有啲年青人一開始冇耐啦，佢想置業嗰陣，其實佢就都入息都有合理嘅係啦，高啲啦。咁所以 白居易咯， 白居易一件事啦。咁但係首置白居易都係另一個市場嚟。咁啲人所以首置就出現咗啊。咁其實你覺得其實係咪我哋分兩條隊？一條隊由公屋嗰邊上，另外一嘅其實基本上咧，你差唔多就你一開始就係冇得做公屋噶啦、 嗯。 你就係要買樓，只不過就係首置係佢嘅起步點咧，某程度咁樣係咪咁樣睇件事咧？係嘛？ 我覺得如果你用手指，但係你睇清楚佢俾個嗰個所個按揭個比例喎，咁有好多人手指之後就變咗鞋貨喎， 嗯， 整咗你全部即某個程度話喺 paper 上你係負資產嘅喎， 係 有啲仲好笑就銀行做公司催促要變咪負資產嘅嘛，因為5% 啊10% 咁攞到啊， 嗯，即係你 變咗你，因為你個大政策就想個平穩樓市啊嘛，但係平穩樓市嘅當你有天好貴嘅樓價，你就希望佢回吐啦。系嘛，一定回吐噶嘛，如果咪变咗你两个世界。但你要谂清楚啊，新加坡所讲嘅私楼同佢嘅租系个楼价争好远。 冇错， 因為但佢嗰啲係所講，你如果咁諗就兩個市場同係叫 cement market 咯，分開市場嘅。咁因為10%嘅市場咧，有啲人係好有錢攞嘅錢，我係住得起。最好而家樓價爆曬，同佢嗰邊保咪仲好犀利㗎，新加坡有錢入咗去啊嘛。咁你但係早又唔關事啊嘛，政府都有即係半政策，遲之有行㗎嘛。 係啦。 咁咪用翻嗰套政策嚟做咯。其實而家唔係個問題，點樣問題就係如果政府有樓有地，你足夠嘅供應量肯説啊。使鬼谂呢啲咁嘅嘢咩？即系如果问题就系分唔到，因为你大落后啊嘛。咁你大落当中，你用呢啲咁嘅招数分咧，始终都冇解决问题啊。一个数字都系一样啫嘛，即系被分起上嚟细分咗啫嘛，但仍然系计个数量上你系追唔上，所以变咗你嗱，林郑当时改用64/73咧， 系 咁嗰阵时候咧，其实有个问题就话咧，当时担心就系当佢变咗少咗地俾私楼咧。反而令之後容易升， 係啦。 當然我預計唔到而家個經濟環境係咁噶啦。 啊咁就特殊情況啦，而家係咪？ 係啦，都唔係㗎，未來幾年都有排搞嘅。咁而家就係一個經濟比較差嘅環境。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又擔心樓價會因為73蚊就谷高咗喎。反而而家啲人，你睇二手樓個成交量啊，而家連續三個月都係得2000多宗，係代表啲人咧係根本冇信心買樓噶嘛。 係啊， 咁喺呢個情況下，即係其實大家諗到一樣嘢就話咧，個樓價都可以係有個調整空間。咁亦睇到地產商亦係一個平價訂盤出嚟啦。咁啊有個地產商咁好靚價訂出嚟啦。 係。 咁變咗你睇到個嗰個情況下咧，嗰個有空間調整嘅。 係。 今次首置嘅情況就一個地產商入去。就是連個底價都搣唔到，咁你睇有兩個標，即係其實今總共嚟講四個樓嘅標噶啦，有第二隻我睇報紙啊，咁就依一年啦，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下，其實大家都知道樓價咧就調整緊，但係點解啲人調整緊當中係咪要等咧？一定等嘅，即係冇信心睇個經濟環境。咁你喺個供方面咧，你就唔應該等，可能你有某程度你可以用抽多啲而家嘅私樓嘅單位，可以去到7.5%-2.5%咁樣，你咪。盡量增加啲嗰邊供應咯。不過你諗清楚，就係因為公屋嘅供應咧，而家係應該係頭輕未重。 冇錯啊，頭五年就10萬到啦，係啊， 係啊，係啊。咁咧，所以變咗咧，就可能如果喺個某程度下，如果有個比較酌情權嘅咧，咁可能基於現在環境當中高息環境啊，就算而家係經濟差轉差，吸收落嚟就對經濟差啊嘛。咁內地經濟又唔係個行得咁快嘅，咁香港問題就話啲人變咗就買樓意欲低咯。 明白。 咁可以某情況下就喺現在嗰個比率方面咧，唔係73啊，可能係7.5%-2.5%。咁你調翻多啲喺個供嘅方面，等啲人有信心啦。將來即使我追唔到樓價，我有樓等住，我可以入到去。 咁但係明白，但系问题啊，关教授，其实咧，而家就算调整都好啦，真系啲公屋出现咧，都可能5年后、7年后先至去追呢个所谓嘅，就算7.5%-2.5%都冇乜意义，会唔会咧？因为到时理论上而家要反而咧加速嗰啲嘅，而家已经落实咗嗰啲，就快啲起好佢先，快啲尽量早得半年。 当然啦，双轨并行噶嘛，加速咯， 仲 系喺个一啲所讲嘅建筑方面嘅速度，可唔可以加翻咧？同埋，但系当你调整咗供应量嘅时候咧，啲人。个感觉就良好多啦嘛，唔使个社会嘅怨气咁多。因为如果你话而家就头轻尾重嘅，咁而家但系咧，我喺个轻嘅当中嗰五年咧，我都预计拨多啲，将佢转为一个唔系73/82，因为而家你睇到地产商都冇兴趣必楼。 哦，明白。咁但系我哋都要平衡一下，往后五年后我哋啲私人楼宇唔够咧，就好难控制噶啦。楼价有一个问题啦，可能我哋真系要谂深啲啦。 如果有新供应量，如果睇翻预期供应量嘅103,000-4,000个咧，其实系增加紧嘅。 嗯。 咁即系话，因为现在你个问题就话咧，而家始终楼价咧系一个要睇翻当时个整体个楼。嗰啲所講嘅家庭組成同埋大家庭組成咧，都要睇佢可唔可以 afford 到嘛，可唔可以上個樓翻？所以變咗就話咧，因為後面投訴未輕咧，咁你而家應付咗，而家其實期望管理嘅啫。咁你管理咗都係短暫嘅情況，而至於政府選擇嗰啲所講嘅暫時嗰啲即係啲公屋啊，即係起嗰啲暫時嘅公屋啦，嗰啲係只係過渡嘅啫。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睇形勢咧，如果你其實要真係增加供應，但係喺個樓宇攞地方面咧，一定要做得好快。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攞咗都係10年後啲嘅嘢，咁而家點樣做咧？ 咁唯有就喺現成嗰個嗰個嘅做個 redistribution 啦，再重新分配就喺個地方面。咁你而家有嘅地咧，即係我如果咪撥啲私地落去做翻啲公屋供應咯。咁似你係話五至七年，但好過等十年、十五年咁。咁始終係一個期望管理嘅措施啦，喺有限資源底下嚟再作分配咯。 明白晒， 唔该晒，关教授。咁关教授咧就系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不如听听听众啊。 好啊， 咁啊，听何生先。你好，何生。 系你好。 系啊， 何生 有咩睇法？ 嗱，我想略带翻香港人咧，翻去一个近代史啦。又系喺1997-98年嘅年度咧，香港政府董建华政府系亲手将个楼市拱冧嘅。咁我想提翻香港年青人。佢哋而家買間樓，佢要肯定自己嗰個收入同埋付出係可以應付到美國不停加息，或者係個支出可以就算過咗銀行嗰、那個壓力測 試， 佢都要嚇，佢都仲要自己應付到，唔係話40%、50%、60%我哋供樓嗰個咁簡單，有好多開支係你突然間預料唔到嘅。 嗯，阿何生啊，我估你头先讲阿董生就系当年嗰85,000系嘛？咁但系我都记得85,000咧，嗰阵我都系廿零岁，嗰阵我冇楼就听得好开心，哎好啊，啲楼价跌啦，咁我哋终于得入市，咁咪好难系嘛？你记唔记得？ 而家冷静啲就话楼价冧咗，系咪个个人抢到去买楼咧？记唔记得好多好多楼价冧咗，掉转头冧到几十万一间，都冇人敢去买。呢个系历史 沙士年代，曾经真系好平，楼都唔睇嗰啲就可能发咗。 呢个历史教训嚟嘅，所以我奉劝年青人咧，佢哋而家新一代，佢哋未经历过呢个历史教训，佢哋要衡量自己个经济同埋工作方面，可唔可以咁长期可以 guarantee 个老细请你30年、25年，你一路可以供楼，冇一个嗰个俾人炒啊，或者减人工啊，或者系降职啊，嗰个风险啊， 等等风险都要考虑、 都啱嘅，啱嘅，我哋要全面啲啊。 唔该晒何生，我谂何生都讲到咧，就系而家可能啊，有啲爸爸妈妈就心急啊，可能都我俾首期你，你肯供就得噶啦。不过真系都算系一个投资，系长远投资。 绝对系。 任何投资都涉及风险咧，都要考虑自身嘅衡量等等嘅方面啦，系嘛。咁如果我哋讲啊置业阶梯，真系有兴趣嗰啲置业嘅时候，都系咪要帮下佢咧？咁样咁究竟政府做啲乜？要考虑啲咩都要听下民意嘅，不如我哋听下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啊邓家彪好唔好啊？邓议员你好， 系你好啊。 嗱，头先咧阿何生都应该语重心长都系要听噶，系咪？咁但系如果有啲人真系我系想安居乐业，有间楼我先安心，我又唔怕长期可能系供20-30年，因为你知后生啦，你即系减年期噶嘛，系咪供楼？银行觉得你后生有稳定收入最紧要系嘛？有稳定收入就容易噶啦，都未计嗰啲地产发展商提供嗰啲呼吸 plan。咁你点睇咧？你觉得而家阿何永贤局长都有讲话啊，我哋而家谂紧点样俾啲置业阶梯佢哋，你嘅睇法系点？ 当然咧就香港而家个楼市系比较反复吓，咁呢个就大家唔识经济嘅人都会感觉得到噶啦。但我谂如果我哋每次喺经济有波动嗰阵时咧，就放弃一啲其实应该要长远坚持做落去嘅一啲工作或者政策咧，其实咧就又系重蹈覆辙嘅。 系， 譬如话楼市冧，跟住就刹停居屋、刹停造地，咁结果苦果咧就喺10年之后又出现。 冇错，冇错。 咁所以其实要持续嘅。其实我哋讲嚟讲去到今日呢20多年，我都系听我哋香港大多数市民就欣羡一样嘢，就系、是、新加坡个房屋政策。 嗯， 但系第一区分两个市场， 嗯、 你要投资嘅咁，政府又唔系唔俾你去炒楼，不过就系一个市场，另一个市场就 系 稳定俾人住嘅，咁嗰、那个就理论上就唔应该太受嗰个楼价嘅波动咧影响， 嗯， 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嘅呢20多年，无论系市道好定唔好，唔同阶层嘅人，其实大家都赞成新加坡房屋政策， 嗯， 咁我跟我哋讲咁多呢，所以点解我哋近日其实由大概4-5月开始，我都提一个諗法，当然系一个构思啦。可能将新加坡公积金同祖屋嗰、那个即系咁无敌嘅 package 咧，摆落香港。 嗯。 不过你冇理由叫人强制供，因为新加坡供38%噶。 嗯。 冇理由强制噶嘛。咁所以用一个咩咧？就是、用一啲远期嘅居屋计划。咁远期成点咧？就是、我哋而家成日讲咗几个发展区。 是未来会出现的重要房屋供应，人工岛跟住北部都会区和将军澳137。咁其实呢啲係十年之后先会出现到楼房。咁好多人都话咁填海为咗乜嘢，咁我就而家答到你啦，係为咗年轻人将来安居乐业。 哦，咁绝对 系 长远发展嘛。 是啊，咁所以就係不如而家搞一个优先认购权嘅储蓄计划。就係话真係我哋价值观唔平衡，有啲細路仔觉得个人主义冇諗住我成家立室唔紧要。但我都相信总係有年轻人想有稳定嘅伴侣，跟住成家立室有自己稳定嘅事业。咁点解唔可以而家呢一刻有个储蓄嘅计划，就等于买咗个认购权帮佢储首期，然后啲楼出现啦。然后就分配呢一啲肯 join 呢个计划嘅年轻人咯，咁到时而家就廿零岁，十零年之后佢就有小朋友啦。 系 而家其中一个点解生育率低呢，就系、是、我都冇自己嘅楼，我点够胆结婚生仔？有伴侣都唔敢即系生小朋友。咁我所以有呢啲构思，其实都希望化解晒呢啲唔同嘅疑难。当然。都希望聽社會意見， 係明白。咁呢個咧就係咁一個長遠啲或者一個遠期嘅一個模式嘅改革啦。我想問翻鄧亞彪，咁其實而家咧嗱，阿局長就講緊我一個房屋階梯，咁大致係分咗五個階層啦。咁其實你覺得嗱，喺我哋唔好講到廿年後啦，講係十年啊，十多年以內啦，未來嗰十幾年之內，其實而家咁樣嘅分類或者而家咁嘅所謂嘅接入點啊，大家嘅分界線，你覺得？点样仲有冇要调整嘅空间先？第一，咁同埋就系话首置呢个嘅价值系咪都其实系仲有喺度？我哋要继续坚持，继续喺短时间嚟继续做咧。 置业系重要嘅，都系稳定社会。但系当然你有啲人就描述到嘅楼奴啦，但系呢个就视乎个定价同埋我哋个社会会唔会对于嗰、那个楼价，起码我区分到两个市场。如果我真系区分到两个市场。另一邊是一個公共政策底下的住屋市場，其實理論上那個就是一個可負擔的。所以如果何永賢局長說階級那個階梯，其實最重要是那個階梯是動的咯，而不是固定或者是窒礙了，因為社會或者議會其中一個討論就是公屋的那種審查方式某個程度會窒礙了住公屋嘅人嘅生產力或者係賺錢嘅動機嚇，咁所以其實我哋又唔想出現呢啲副作用啦，咁所以 我哋又唔想要好多富户啊又。 系啊，但系我谂啊，邓家彪都贴士嘅，因为真系其实唔少年青人咧出现嘅情况就系、是、你唔好加我人工，如果唔系咧，我爆咗嗰个申请公屋嘅轮候资格， 即系入唔到。 嗱，邓家彪，我相信你都听过，其实而家唔少年青人或者佢爸爸妈妈帮佢谂掂噶啦，你一够岁数咧申请公屋，跟住咧攞咗嗰个合资格绿表申请人啊，跟住走去买居屋等等，呢啲都系咪一啲比较清晰啲咯？嗬，咁啊都多谢晒啊邓家彪嘅，咁啊感谢你啦，咁我哋先听听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培正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另外，清径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体育馆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喺港岛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啦，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工业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海光角。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东港中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喂，何巨业啊， 系李嘉文， 平时食唔食多日本嘢嘅咧？ 唔多，但系都有食啦。我嚟紧过两日都会食。 系咁啊！而家啲朋友如果食开日本嘢，就比较关心呢单新闻嘅。平时国际新闻就未必样样都咁关心。 嗯、 就日本政府咧，即系宣布排放即系核污水之后咧，大家就有啲朋友啦，就即刻都倾下。哎呀，因为内地就禁得好多嘅，咁我哋香港相对咧嗰个禁嘅情况，即系讲紧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咧，其实就唔系所有地方嘅。咁、嗯、都担心，哎呀，我哋会唔会好大嘅影响咧？咁样，佢哋唔系惊啲受污染嘅嘢食咧，系会影响到佢哋嘅，反而系谂紧，会唔会好多嘢都禁咗冇得食咧？ 系惊冇得食， 系啦， 就唔惊食咗啲受污染嘅， 系啦，即系中意食开嗰啲系嘛，即系佢哋就会比较着紧嘅。但系有啲朋友就觉得唔食开嘅就咁有得拣，就冇理由拣啲有机会系会受到污染嘅，系咪？即系大家都唔同嘅谂法啊。 系两样都有嘅，系啊，唔系食日本嘅海产食物其实都系普遍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大家都有啲人有。冇咁驚，但有啲人都唔係，有啲憂慮，咁或者我想食嘅，我點樣去揀啊？咁大家都有度諗緊㗎。 係，冇錯。嗱，咁日本咧就正式啟動嗰個福島核電廠核污水排放計劃啦。咁香港政府就公布咗咧，日本進口食品同埋本地魚產品咧嗰個輻射檢測結果，由凌晨至中午咧，所有樣本咧依家都係合格嘅。咁啊，其中漁農自然護理署咧每日都會公布本地魚產品樣本嘅輻射檢測結果嘅。依家50个樣本全部合格啦。對於啲餐廳老闆嚟講，會唔會即係放心啲？至少市民聽到就係、是其實就唔可以偏概全嘅。有部分嚟香港嘅都放心食用嘅，不如我哋揾业界人士倾下好嘛、 啊？ 我哋有餐饮联业协会会董日式餐厅负责人陈强嘅陈老板你好， 系你好， 陈强你好， 系啦，我哋讲完个开头，梗系由你讲翻啦。其实对于嗰个市面咧，其实会唔会预计到可能啲市民至少食客问多咗，左问右问你啲嘢系点样嚟啊？点样会唔会有啲检测啊？ 嚟得。都唔問㗎啦，因為如果佢有疑問或者都本身有些少擔憂嘅，佢都唔會選擇食日本菜或者係喺依段時間嚟食啦。咁、變咗其實我哋鋪頭都有主動或者同客人講翻，其實我哋都係日本嗰邊有鹽啊，香港亦都比較嚴謹去鹽啊。其實運得過嚟嘅食物都其實都咁耐以來都未試過好似。有个出现超标嘅情况出现，咁其实我觉得食物就系安全嘅，最主要其实而家客人嘅忧虑就系有啲对成件事唔清楚啦，咁喺担忧情况下咪可能选择唔食咁多啊，或者系唔选择食或者睇定少少，咁无疑对咗我哋生意系构成一个好大嘅影响。 嗯，明白。我都想问下阿陈强啊，系嗱，而家短期就可能对即系啱啱嗱，好似系今日先开始排放啫。咁可能嚟讲会过有个计划，冇一个计划谂啊。你可能过多两三个星期之后，可能啲市民就会再会问，有冇有机会已经被污染啊？或者你点样去拣呢个食材系真系冇啊？咁嗱，往后咧就可能会面对多少少呢个问题？你哋又有咩应对咧？ 其实我哋本身铺头同业界都极力想同政府争取，其实希望政府喺检测报告或者系一啲嚟嘅货源或者系多啲去俾多啲资讯我哋嘅市民去睇， 系 同埋一啲认证嘅铺头可能要而家要即刻去。实行翻咯。 咩叫认证啊？咩叫认证嘅铺头咧？ 其实我哋而家想同政府去倾，佢哋严选一啲较为即系合格，即系唔系较为啦，即系总之有较合格到嘅供应商，就我哋经佢哋攞货，咁已经系证明我哋无论喺嗰个品质啊、检测啊，或者系检测报告合格，先至运到嚟我铺头。而我铺头就有呢个商标去俾市民去认证，譬如我哋呢度系嘅食物食材或者系嗰个供应商系合乎政府嘅标准， 系 咁无疑系可以对我哋食客或者大众市民系个信心提高翻。 哦， 明白。咁你哋咧联会联业协会咧有冇揾过政府相关部门？佢哋系冷淡定系我哋考虑下先，定系依家进展点啊？ 其实琴日局长喺个。記者招待會都有講過呢個 topic 嘅問題，其實而家係進行緊，只不過係一啲細節上啊，或者係點樣去實行推行 可能都要一段即係都商討下嘅時間先可以退出。但係我哋業界始終係會覺得暫時嚟得香港嘅食材一定係安全或者合標準，同埋你頭先都講啦，都可能咁耐以來 check 過都未有試過唔合格啦。咁變咗其實今次我哋日式餐廳嘅跌幅咁大或者影響咁高咧，其實好大部分都係市民對日本嘅食材信心未夠啦，同埋對輻射呢個事件亦都認知唔係太高。 嗯，我想问你，刚才你提过咧，你商讨紧个认证嗰件事咧，政府都做紧嘢嘅。不过问题就系，而家其实有几多个主要供应商供应呢啲水产嚟香港啦。咁第二就系，如果真系处理好认证，真系正式公布啦，你估要需时几耐咧？其实即系时间都唔等人噶咯，呢件事系咪啊？ 系啊，真系我哋嘅业，我哋业界都喺个水深火热之中啦。其实真系少一日就少一日，即係希望即係盡快喺個寒冬度跳翻出嚟啦。咁其實香港我諗較大規模嘅供應商，我諗都有十零間啦。咁其實我諗合乎佢哋嘅標準，其實都好簡單，可能經過政府嘅驗證啊，或者檢測啊，或者得到當地日本入口商嘅有啲亦都有啲報告驗證，係證明嚟香港嘅食材係安全。之後我哋亦都經政府認可到嘅供應商去攞貨，咁其實已經消除咗市民好多嘅憂慮同埋嗰個疑慮咯。 咁政府有冇講過可能會唔會喺一個半個月裏面可以已經落實到，或者正式將詳情公布，市民有宣傳到咧，知道曬咧？ 好希望喺一個月即係內盡快做最好咯。 哦，明白明白，好啊。 嗱，咁依家喺个餐牌上或者你哋嗰啲同业咧，有冇啲至少，譬如虽然你都话啦，入亲嚟就唔担心，但我哋即系希望吸客噶嘛，会唔会喺门口度都已经写得好清楚，有啲咩嘅应对咧？ 其实我哋喺呢段期间都有问我哋嘅供应商攞日本政府认可嗰啲验证啊，或者系嗰啲嗰啲批文啊。咁都有俾食客睇嘅，但係我都想講多一樣嘢，就係因為普遍市民對即係佢哋嗰啲驗證報告裏面一啲專業嘅數字啊名稱，其實都唔係太清楚。咁我都想喺度講講，其實政府都有一個動作都可以做，可以教育多啲市民對輻射嘅認知啊，或者今次這個輻射裏面有什麼化學分子是影響到市民的健康啊，或者是哪些數字是接近高啊，或者是中啊低，這些相關的資訊我想都有希望在政府一些很普及的頻道或者宣傳那個頻道都可以教到市民去認知這件事，無疑到市民那個認知高了，知識高了之後亦都知道日本嘅食材係安全嘅時候，我諗相信慢慢會可以喺個低谷度走翻出嚟，同埋慢慢接受翻日本嘅食材，同埋嚟翻我哋苦手消費咯。 好啊，唔該曬你，陳強。陳強咧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董啊。咁啊，除咗食嘢之外咧，其實我哋希望搞活咗，除咗係飲食業，旅遊業都好重要嘅。即係香港啲旅行社諗啊，捱咗幾年噶啦嘛。咁呢件事之後，去日本嗰啲意欲係冇影響啊，定係還是已經係調節咗去某一啲嘅地方咧？不如我哋揾啲業內人士又傾下。 好啊，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中華遊執行董事啊袁振寧嘅，袁生你好。 hello， 系袁振宁你好。 系啦，咁啊，当然啦，头先啊，陈强都话咧，入得嚟咧，其实佢就唔惊嘅，中意食日本餐嗰啲。咁但系旅行你都知啦，市民大众虽然好多唔少人啊中意日本嘅，但系如果有得拣，仲有韩国啊其他咁。咁你觉得依家嗰个核污水个安排底下咧，对于成个香港人报名去日本旅游啊等等方面，有冇啲去某啲地方嘅影响咧？ 因为政府就前日就傍晚宣布啦，咁见到琴日就怕跌，即系报名同我查询就跌咗两成嘅。 系， 咁今日就即系正式去排呢个污水啦。咁跌剩就两三成嘅，咁所以都跌咗有七八成。咁只不过即系今日 即係當然係首當其衝啦，因為佢真係開始行動啦。咁會唔會繼續維持呢個低水平，定係會過多一輪會反彈，或者係點樣？咁我諗要再觀望多日先可以知道市民對呢、這個即係排污水同去日本旅遊嗰、那個負面嘅衝擊有幾大。 嗯，但係似乎喺中短期裏面，你哋係咪都會覺得都要守守嘅？都冇咁快可以釋除大家嘅疑慮咧，咁樣。 好難講睇個跌幅幾大啦，因為其實我哋你知旅遊業其實舊年而家呢個時期仲係都幾冰封 嘅。係啊， 其實 回暖一段時間嘅啫。 去日本旅遊免簽證都係舊年十月份先開始，都未夠一年。 嗯。 咁一定係負面嘅，即係唔會係正面啦，係嘛？咁只不過繼續去排污水個接受能力維持幾耐，咁而導致由即係嗰個跌幅係講緊半成一成，定係去到一半咁樣，甚至多一半。咁我諗要多少少先知道咯，因為即係好似個古仔或者個事件點樣發酵，會唔會就係局限於關東，即係東京一帶唔去住啦？咁我可以去名古屋、大阪，甚至乎九州嗰度。定係唔係嘅？喂，成日本都唔去得啦。其實有啲似我哋十二年前地震嘅時候， 啱啱 即係啦，講翻就哇，因為福島地震。所以我其實九州呢大阪呢距離有成千公里㗎咁樣。咁但係因為旅客始終都係去玩嘅。咁所以好睇嗰個接收力同埋嗰個感覺多於嗰個實際個影響。 嗯。咁短期裏面呢，我諗你哋都會未雨綢繆㗎啦，一定係。因為唔可以等個事情發生㗎嘛。咁你哋其實有冇諗法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嗰啲市民啊想去日本遊嘅都放心去某啲地方，或者喺日本有冇啲嘅安排令到佢哋去到啦都會好放心嘅，有冇咁嘅而家有咁嘅計劃喺度呢？ 暫時冇呢啲譬如話即係冇啲地區做減壓縮銷。暫時今日都係第二，即係正式係今日去做呢個行為，倒水呢個行為。咁我哋要再睇下，即係影響有幾大，先再去睇下點樣去應變，係咪仲有可能去因為用一啲某啲產品、某啲地區、某啲價格去吸引到客人去從即係去翻日本其他地方，因為你試過唔同嘅自然災害啦，日本。咁如果一去到話擔心嘅時候，我諗你再推出乜嘢，其實都未必有效咯。咁所以暫時今日為止就未諗到會用頭先即係上述情況，即時要去刺激翻嗰個意欲住。 明 白。但你都話啦，一收到類似嘅消息咧，其實都已經有兩成嘅即係原本報團嘅反應都已經即刻反應咗出嚟。咁佢哋睇新聞都或者佢哋睇手機啊各方面嘅消息都好快。咁有冇話咧？有邊一到的地方他们查询完特别可能他对某一些我宁愿去另一边有没有些很显著的改变的 今天刚才说的跌了是七八成的报名但是还好就是说报了名的客人暂时就未收到说要取消或者要改国家咁所以即係單憑呢個好少嘅 data 就暫時可能就感覺就係話睇定啲先咯，即係觀望態度咯。大部分客人就係諗報咗名又唔喐住，未報名又報咗名又唔喐住，咁我諗都要等一等先。 哦，即係你都係唯有即係觀望，而家冇乜辦法，又或者都冇乜嘢可以做住先，係咪咧？ 咁而家今日即係跌咗落嚟報名嘅人數，咁其實都有人報名嘅，咁啊集中都喺北海道同九州多啲。 明白。喂，我想問一個再遠啲嘅，會唔會都有人？你知啊，啲人講緊啦，韓國啦，其實都有啲扯埋韓國嚟講話，都其實影響韓國嘅，更比香港更加大啦。咁會唔會都影響埋韓國啊？呢啲地方嘅心理上啊，純粹 今日見到就係整體影響嘅旅遊，即係可能變咗就想去日本又唔知去唔去得。咁又未必，因為今日嘅倒水事件就因為我即時唔決定唔去日本，又我轉去其他可能歐洲或者其他地方，就未見到咯。所以今日第一日嚟講，對旅遊嚟講，我係觀望咯。所以係整體嗰個數字都係下跌。咁你話會唔會即係邊個國家會得益，或者連累埋其他國家嘅？暫時未知道。 咁我想問咧，你通常都有啲對接單位噶嘛？咁嗰邊應該冇咁快有啲咩減價，或者同你哋傾下其他應對，未開始係嘛？ 未嘅，但係我哋即係都係今日為止啦。咁見到嗰啲嚟緊嘅十二月嘅機票啦，酒店啦，其實係仲會有加價嘅。 咁所以暫時未受到呢件事件會影響到個需求。咁即係縱使話單單可能香港真係咁冇彩啦，會有少少回軟嘅。咁但係其實即係入旅遊重開嘅時候，其實多咗好多國家去日本咯。嚟緊話即係中國就會開放呢個團體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整體嚟講今個冬季除非有啲好突變或者好大嘅事件啦，個價格應該都維持或者會更貴啦。 明白，我想問得一句啫，其實咧嗱，當地日本都我諗都內部都有旅遊嘅，啲人啲市民都繼續食用噶嘛。萬一香港嘅旅客去到，有冇啲特殊嘅安排話就可以確定等佢哋安心？你佢食緊嘅嘢會食到嘅嘢都係一啲安全範圍嘅食物咧？ 系啊，其实好难嘅，好难做到。调翻转，我哋会系即系调翻转，就唔会话宣传嗰十个都院啦嘅食材啦。咁但系你话要完全去防止餐厅啊，甚至乎系温泉酒店里面嘅晚餐早餐啊，用食材。唔包括呢十個月份，我相信係冇乜可能嘅，因為去到一啲譬如醬油啊，一啲可能係 salad 嘅 dressing 啊，甚至乎一啲魚蛋啊，可能嚟自唔同嘅地方嘅食材啊，咁可能連個酒店、連個餐廳自己都未知道會唔會含咗呢、這個即係地方嘅生產食材，因為最終都係去到臨尾嗰個生產商嘅地方嘅啫嘛。咁所以我哋好難去保證一啲嘢，我哋唔知道，甚至乎供應俾我哋。叫餐廳酒店都未知道嘅時候，咁但係我哋可以做嘅話就係避免見到嘅話，我哋盡量避免咯。 好啊， 就唔好入保證一定冇咯。 明白，多謝曬袁生。咁啊，袁振寧咧就係中環遊執行董事啊。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嗰邊嘅情況啦。咁啊，適時為大家即係再跟進。先聽聽新聞，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依家咧阿何巨业啊， 系啊， 廿九度啦。其实个天气咧，如果唔打风唔落雨咧，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做咩咧？其中一样就系游下水。 游水，而家夏天嘛，好热啊， 真系好热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我都因为我住过好多区，我去过好多区嘅公共泳池啊。其实个感觉 系 好良好嘅，因为永远咧，我记得咧都系一定会有呢个救生员哥哥。其实真系一眼观七嘅，周围望嘅。即系不过近年有啲新闻，当然有啲不愉快事件啦， 系啊， 包括咗如果大家。有印象咧，2018年咧，维园有个婆婆喺泳池咧就淤溺嘅，咁啊死因裁判官咧都有一啲嘅建议同埋睇法嘅，咁我相信大家都会关注嘅。除咗係救生員嗰、那個入職，其實都好多人講過㗎啦。其實嗰、那個保障性又唔係好夠啊，升職階梯又比較模糊嘅。不過如果我哋講人命關天咧，似乎又係應該兩邊都要平衡下 即係一邊又都會講嘅，我都聽好多説法就話救生員人手不足嘅。咁聽好多嘅，咁我都相信香港而家好多行業都人手不足㗎啦。咁救生員似乎長期都有啲咁嘅情況啦。咁第二就係幾個案例啦，咁就係死因裁判官咧都有提過。好多講法，咁整體嚟講啦，咁我哋嘅就嗰個工作安排啦，係咪到位啦？同埋大家做嘢做得夠唔夠，即係叫做徹底一下，咪跟足守則做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就我哋泳客自己有冇啲安全措施可以自己處理一下咧？咁甚至乎會唔會就有啲嘅科技都可以引入去幫下手做一啲？我哋都有仲有啲盲點噶嘛，靠人始終人多啲泳客多就唔容易視差咁，所以其實都係用啲新科技啦。似乎死因庭咧都有好多嘅建議，咁係咪可以都有改善到我哋呢個嘅意外發生嘅機，我哋可以解決到方法嘅機會咧？咁樣， 或者我講翻少少背景資料啊，係嘛？咁當時咧，喺2018年，嗰位婆婆就87歲嘅，咁就喺維園游水嘅時候游早水啊，咁喺1.2米深嘅多用陶瓷嘅時候就淤溺，送院之後就證實不治。死因庭咧經過連日嘅研訊之後咧，就裁定事主係死於意外嘅。咁裁判官就指出啦，案发嘅时候咧，维园泳池入边救生员人手充足，但系就冇人咧发现事主淤溺。咁形容事件讲嚟系相当讽刺嘅。咁就应该咧负责巡池嘅5个救生员 当中四个人各有理由离开岗位或者身兼他职，剩下一个人巡视。咁所以，死因裁判官咧就向康文署提出六项建议，其中两项都系针对确保有救生员站岗啦，同埋设立处分制度嚟到阻吓救生员擅离岗位嘅。咁我哋再讲嘅时候咧，首先就希望听众，如果你有譬如你有去开公众泳池，或者你本身系救生员，你有啲唔同嘅谂法同埋建议，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系啊，嗱，其实咧嗱，即系头先阿李嘉文头先读出嚟嗰段嘅死因裁判官嘅说话咧，其实都有即系讽刺嘅，听落去，即系人手就明明系得嘅，值班嘅人系够嘅，但系唔知道去咗边。咁其实呢个位咧，嗱，第一啦，我相信工作安排应该好清晰嘅。咁系咪即系代表有啲救生员佢又唔听指示，冇指出安排咧？咁第二，其实嗱，坦白讲，我哋有都听过嘅，话就用啲科技，一阵我哋或者揾啲专家同我哋或者嘉宾同我哋倾下，去睇下泳池里边啲游泳人士嘅个状况。不过其实系咪可以都有方法睇下我哋嘅我哋救生员个值班嘅位置咧？即如果佢哋系值班，佢哋系一啲唔適當位置，或者離開咗某值站崗嘅位置，其實我哋用新科技嘅啫，戴個手錶咪知道喺邊咯。咁係咪都可以有個電腦系統，即時都話到俾控制室聽、負責主管聽？咦，有嗰、那個位冇人，咁係咪可以處理咧？其實我哋已經用新科技都可以做到好多工作安排同埋監察嘅。我唔知道，好似似乎裁判官又好似冇特別講呢樣嘢。 嗯，嗱，咁我哋都要平衡報道啦，係嘛？即係當然，我相信即係我哋都有睇。睇新闻嘅，即系死者家属咧都有对于康文署形容啦，即系一个纪律行动都冇，即系好，即系当然佢有佢哋嘅即系好失望啦，系咪？咁但系喺无论政府各方面啦，同埋救生员嗰方面啊，可能其实佢都有一啲嘅睇法同埋跟进，不如我哋揾业内人士一齐倾下。 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港九请匿员工会副主席阿胡启荣噶，阿胡生你好。 系你好， 胡启 明。咁其实我都有朋友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都系做救生员嘅。咁但系都听过好多噶啦，即系长期待遇唔好啦，晋升阶梯唔明显啦，所以好难吸引到啲人就入行啊。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唔讲个别个案，个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睇新闻，上网就有好多当时救生员佢哋五个当中，其他几个去咗边。反而我哋向前望，就系、是死因裁判官嘅一啲建议啊。其实阿胡生，你觉得帮唔帮到，无论系市民大众同埋翻紧工当紧职嘅救生员，你点睇呢？ 我覺得嗰、那個即係裁判官咁，可能其實大家唔係咁明白個實際嘅環境，即係諗得會好理想，好似真係大家睇嘅真係紙上談兵咯。到實際做嘢嘅時候，其實唔係咁簡單，或者真係睇個數字，哦一個就一個，一個人就救一個人咁樣。你好多人喺度冇理由睇唔到個泳池有人浸親。即係如果你真係去朝頭早去一啲晨運下好多嘅泳池。你根本真係可能物質質或者去喺度潑水啊踢水啊，根本個泳池啲水會打到白蒙蒙睇唔到池底啊，同埋好多人係非常即係好難睇咯。咁當然我哋即係都需要去專心去留意啦，但係唔係話即係你同埋裁判官嗰度去講緊話將啲人去間開去。咁其實如果你間開咗，咁佢又冇操線喎，咁就亦都對其他一啲泳客係唔公平咯。 即係頭先個裁判官講緊咧，就係啲有啲即係有啲嘅練水嗰啲泳客嘛，即係有個團體式嗰啲就要分開佢，同普通單獨嗰啲泳客就分開佢。咁啊呢樣你哋都覺得就反而冇乜特別好處係咪啊？ 係好難做得到啊，因為佢哋真係成班人，佢又唔一定係一個團體咁樣喎，可能真係成班呢個做開佢跟住做，越做越多人咁樣，可能有真係幾十人咁樣，呢個就難少少。咁你話我哋個當值個情況啦，我哋都好多年都已經係講緊同康文署傾緊，我哋係個間表係一個個漏洞喺度嘅，就係我哋 點解咧？咩漏洞？ 因為我哋嘅間表，我哋嘅間表咧就係、是。叫台啦，台就当值嗰间台啦，跟住就巡位啦，跟住可能有救伤站嘅位咯。咁我哋咧就系完全冇一分钟嘅歇息嘅时间啦，或者系接间巡位一接上去就系十二，即系搭正十二啦。 跟住就要即刻落嚟就係巡噶咯，跟住就係搭正搭搭搬，即係三十分，跟住又上去個台咁樣，咁樣去接住落嘅，係完全中間一分鐘，咁可能我哋接間接佢個台，其他台啊巡啊咁樣，都係需要時間去行過去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個間表係冇一分鐘係俾我哋去休息啊、飲水啊咁樣。咁當我哋係需要咁情況咧，我係需要通知即係嗰、那個指引咧，就係、是、我哋需要通知上司。係，但係我哋接間嘅時間係同一時間嘅，係我六五個瞭望台。我一接間，譬如搭正八點鐘接間，咁就八點鐘，同時正常係咁樣去接個巡位上去咁樣。 哦，即係你嘅意思係都係嗰五位救生員，但係咧調位啦，即係我哋咁講係嘛？即係調下唔同位置做唔同嘅工作咁解，都係嗰幾位喺現場噶啦，都係喺泳池裏邊噶啦，不過就調位咁解。係 啦，冇錯冇錯。咁到譬如我坐完半個鐘頭啦，咁可能我落嚟去洗手間。咁我就要通知主管喎，咁就要再安排其他人手去頂替我啦。 係。 咁但係呢個時間，其實我點解我哋會同其他工種有啲唔相同嘅問題呢，就係、是、我哋離開三分鐘、幾分鐘，就可能已經有人命傷亡，會遇溺，會死咗人。我哋曾經亦都有好多會有市民去投訴，話點解救生員一落台就會去行咗去啊，十分鐘先翻嚟啊咁樣。但係我哋個場地行去洗手間飲杯水，你知我哋嗰個工作地方都可能比較焗啊、熱啦啊，咁、啊、我哋一方面我哋要預防中暑、預防酷熱天氣咁樣，我哋需要飲水啦，飲多啲水，飲完水好自然都需要去洗手間。咁所以即係點解好似喂你啲救生員成日去廁所咁？如果我哋每一次咁多救生員都通知個主管。主管是不是真的可以安排到咁多人手去调配到俾我哋去顶替呢？呢个系一个讲就得咯。都实际上，啲主管你去多两次厕所，可能喂你系咪即系喺度真系有需要噶咁样？ 阿胡生啊，不过我喺阿 Vincent 谂嘅时候，我都即刻谂啦，因为我哋都做即系小头目啦，我哋叫其实呢个咧就主管责无旁贷噶啦。即系如果我哋讲而家呢个建议吓，唔系讲上次嘅事件，譬如我哋搞 event 啦，系嘛，即系我哋公关，你出边有几个点，一个咧就系阿官员又嚟啦，跟住嗰个议员又嚟啦，咁用 walkie talkie 跟住适当调配就应该唔系前线嘅责任，系个主管嘅责任啊嘛。尤其是而家讲紧人力物力真系死人，咁会唔会喺呢单新闻之后会有一个好啲嘅方法？就系因为咧，嗱，康文署就有回复我哋嘅。第一，佢就话会仔细研究死因裁判官嘅判词同埋建议，完善游泳池嘅管理啦。跟住有讲嘅。康文署话，辖下游泳池嘅管理人员会向救生员提供入职简介同埋相关工作指引，确保救生员了解工作职责。场地主管，我哋特别针对场地主管啦。署方话咧，会定期同救生员举行会议，提醒救生员必须按照编定嘅监表当值，同埋喺当值时要紧守岗位。如果因为特别原因需要短暂离开当值岗位咧，必须事先取得上级嘅批准。如果有人员涉及不当行为，署方就话咧会个案实际情况进行调查，按既定机制采取跟进行动嘅。首先，如果讲呢一个回应先，如果我哋将个责任多啲俾个主管，而家新闻而家咁多人关注啦，其实会唔会好啲咧？又或者话同救生员会同你哋开会嘅讲出嚟，因为依家喺个社交媒体度，如果个主管咁，其实大家可能为咗公义啊，各方面可能都系我上网写完之后我就劈炮唔捞啦。而家啲主管都好担心噶，你觉得有冇得开诚布公去咁样讲，涉及人命，你冇理由我落亲嚟唔通知你，你都会即系用 walkie talkie 啊等等去监察住啊？呢个会唔会有啲好嘅转机呢？ 首先，頭先講個監表問題，呢個監表同康文署，即係以我哋叫前面嘅主管咧，高級救生員咧，其實佢嘅職責係即係好似好大，但係佢嘅地位係好低嘅啫，即係係啦。跟住再上者係一啲康樂助理員啊咁樣，佢哋反而佢哋係一啲行外人，去唔係好明白我哋個實際工作情況，佢調配人手啊，唔係咁簡單。譬如我哋救生站，可能我哋救生站只係安排一個人走，但係當一有 case 要做嘅時候，可能好簡單，未必一個人係做得到。可能我啲巡位就需要過去幫手。 幫手。咁但係平日救生站可能冇需要有冇有意外嘅，佢係咪可調翻轉頭做到其他嘢咧？ 救傷站佢哋都要 stand by 喺度，因為我哋一有事就要喺救傷站度攞啲一啲儀器出嚟嘛。所以我哋你頭先所講咧，主管係責無旁貸，絕對啱嘅。咁、那個主管嘅職責係，即係嗰個崗位係去到邊一度咧？就係、是、首先你康文署有冇接受我哋工會嘅意見，就係喺個間表上面，我哋嗰個巡邏崗位啦，我哋接間啦，有冇休息時間啦？如果你係一個完全冇唔係人性化，係機械化，撳個掣就可以調到間、就可以嘅。但我哋係人嚟噶嘛？ 明白。咁啊，胡生，其實簡單啲講，你哋係咪都會有一個具體嘅所謂嘅間表或者係當值嘅一個模式嘅調翻轉嚟有建議俾翻康文署？呢、這個先係可行喎，喺你哋嘅實際前線嘅經驗累積咗，咁樣先至係解決到問題嘅。係咪有一個咁嘅方案遞交過，而希望處方去改變，但係佢又唔接納或者係完全唔回應咁樣，係咪咁情況啊？ 講咗好多年嘅啦，呢個係我哋提出咗有好多年嘅，因為好簡單，你話需要嗱，唔好講話你當咗幾耐間，需要休息幾耐，我只係將喺呢一個方面。去同我哋開會做一個深入啲嘅討論，時間幾長，五分鐘、十分鐘，大家可以討論。但康文署完全係排除咗呢一樣嘢，因為佢知道而家已經人手咁不足，再做呢樣嘢咧，佢根本更加可能封得更加多嘅錢，所以佢係亦都係好難去做到呢一方面咯。但係我哋始終我哋係人嚟嘅，唔係機械人。我係啦，咁呢個係非常之令到我哋好無奈。佢所有嘅責任就好似曬喺我哋前線嗰方面，戰嚟即守。但係我哋冇可能下下都係完全自己身體有需要都唔去洗手間啊，唔飲水啊，唔抹個面。咁如果呢個情況，我哋對我哋監察嗰個專注力都有影響咯。 好啊，唔該曬你，胡啟榮，你嘅信息咧，我相信市民大眾同埋政府都有聽到嘅。胡啟榮咧就係港九聖力員工會副主席啊，即係我諗頭先佢講到一般情況下啦，包括咗主管或者相關人士不同職級，其實喺個泳池度係咪即係完全了解呢？依家又唔係。即其實我諗喺個實際操作上，我哋都知道有陣時實際操作同真正主管都未必樣樣嘢都識嘅。但 係 一個清晰嘅主管係好緊要，係嘛？即 係 個職責範圍呢個好緊要，係嘛？ 冇錯，你編排嗰、那個即係譬如行車路線，如果你唔懂揸架車嘅，其實都幾危險嘅喎。 係啦，即係如果聽完意見，跟住究竟係可以點樣理順呢、這個都好重要。不如我哋聽下聽眾 好 嘛？ 好啊，好啊。 有位林生，林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讲嗰、那个即系嗰个请力会嗰个副主席啊，你咁即系唔好讲佢不算啊，使去讲我哋嗰啲护士嗰啲咁啊，我哋嘅护士人员啦，佢哋即系如果有个人系突然间即系会不即系医疗事故死亡，佢哋会有好大嘅内疚感啊，甚至无辞职嘅。 嗯， 咁嗱，你睇消防员救火，佢边度会有人话瘫物？就話去小便啊，我又要休息啊，八個鐘頭去消，要借去屙尿啊，或者啲人點樣要飲杯水啊咁樣，佢啲冇呢啲嘢。咁嗱，你而家講佢哋咁樣咧，就即係你要有個做人要有個使命先得啊！你聽到呢班咁嘅人，你就會記錄到佢哋將來你邊度可以當到大任啊？呢啲咁嘅人就仲有咧，就話 明白你意思嘅，不過我哋都 就話。 不過我哋都可能佢代表就唔係代表佢自己嘛，佢代表成個會咧都唔可以太過情緒宣泄嘅，可能佢都要係 唔可以咁樣嘅。咁、你做主管係有個責任啊！我哋以前做主管，上面俾啲嘢落嚟，你又要點都要啃掂佢噶啦。咁你啃唔掂點啊？ 明白啊，林生，我呢個理解咯。頭先嗰位代表阿胡生，其實嘅意思都講，其實咧佢哋又有個建議要改變嗰個模式，有一個工作安排咧，先要改變下先至可以做得好嘅。 將啲嘢射嚟射去，咁自己冇曬責任感，你即係俾你五個人當家。 明白。 你呢樣又講話唔得，嗰樣話唔得，又嫌即係人手唔夠。整一樣佢哋唔即係嗰個職，即係嗰個薪金又唔好。咁樣嗱，而家咁啦，你揾即係嗰啲創科處啊，嗰啲咩嘢咧？即係俾個偏光眼鏡佢，即係嗰啲磨啲玻璃咧，即係可以做到咧。你將個角度校好啲咧，就會望到個水底嘅好清晰，唔會受嗰啲光線喺度反射影啊咁樣。咁佢哋戴咗咧，可以就即係盡咗佢自己職責啦。上入去入職嗰時候咁樣講，你要有個培訓，咁你做主管有培訓嗰啲咁下屬，點樣叫盡責任？點樣叫為市民？ 为自己的职业，为自己的前途，咁样要做一番做一番事业出嚟，咁你千古留名系啊嘛。 明白，理解啊，林生，唔该晒。 林生咧都系紧张，市民大众啦，系嘛？ 即系提出咗都话吓，用一啲嘅工具啦，好啲嘅科技，好啲工具咁样，睇下可以有帮到成个个即系救生员嘅工作咧。咁呢个都系值得要多方面谂噶。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听咗港九拯溺员工会佢哋嘅睇法啦。咁我继续补充下康文署。康文署都就住今次社英裁判官嘅一啲建议都作咗一啲回应嘅。康文署辖下游泳池担任巡逻嘅救生员咧，除咗池面范围巡逻嚟到监察池面情况同埋维持秩序之外咧，亦都需要執行设置泳线工作嚟到配合唔同活动嘅需要嘅。康文署就话，有关新入职救生员嘅工作安排，游泳池管理人员咧会向佢哋提供入职简介同埋相关工作指引，确保佢哋了解工作职责。咁啊，康文署亦都有讲啦，阿 Vincent 就好重视咧游泳人士嘅安全嘅。 呢个当然 系啦，透过唔同渠道向泳客灌输游泳安全信息，当中包括咧场地张贴具有劝喻性，即系告示，同埋印制游泳人士手册，提供游泳人士留意一般安全指引同埋注意水上安全，即係提醒佢哋，以免發生意外。咁我相信平時有陣時你入去泳池都有睇嘅，不過你係咪真係會攞住個游泳人士手冊咧？老實講，我就未攞過嘅，即係我自己唔啱啊，可能。 因為你入都係游水，諗住自己都識游水啦嘛，都好懂啊嘛。 係，不過嗱，頭先阿林生即係市民大眾都話：喂，咁會唔會都諗下啲咩新科技？康文署都有講嘅，康文署咧就喺觀塘游泳池嘅戶外庫池就試行緊人工智能魚溺偵測系統，嚟到加強公眾泳池嘅救生服务。鱼溺侦测系统是运用人工智能侦测科技，透过分析镜头所拍摄的影像，分别游泳者的动作，利用 AI 人工智能计算鱼溺水的概率，提升水上安全。最后康文署就说会在泳季结束之后检讨试验计划的成效，为研发适合应用于公众泳池的鱼溺侦测系统提供参考。我想听了几方面的意见，我们稍后听完新闻再回来再看看，如果我们真的要想怎样去保障市民大众安全，除了很重要救生员的士气啊等等，我们在新科技上可以怎样配合到呢？那我们先听听新闻，转头回来我们又继续自由风自头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公布日本进口食品及本地渔产品辐射检测结果，由凌晨至到中午，所有样本合格。食物安全中心亦都公布，截至到中午，六个样本亦都全部合格。有市民话，暂时不会食用日本嘅食材，会选择其他产地嘅食材。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梁美儀話：而家本港採取兩層把關的措施，能夠進口本港的食品都可以安心食用，市民不用太擔心。高等法院頒令臨時暫緩執行粉嶺高球場發展的環評報告，直至到明年五月的司法覆核有結果。法庭認同政府的建屋項目會令到有承傳價值的球場失去完整性，又質疑環評報告對發展範圍內樹木保育的展述不足。暫緩令期間，政府可以繼續在高球場進行各種實地勘察。政府發言人說，尊重法庭的裁決，政府會如期在下個月1日收回粉嶺公路以東32公頃粉嶺高爾夫球場土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已經交代其後的場地管理和開放安排，城規會將會繼續推進現正進行的法定城規程序。醫管局推行的藥物送遞服務會下個星期推展至到所有醫院聯網的專科門診，病人可以安排藥物直接送遞到指定地址。病人可以透過醫管局的 HA 高手機應用程式選擇服務，按每張處方劃一收費，每次65元，只要在下午3時之前確認，藥物就可以在第二日送到。醫管局同時為病人提供免費遙距藥劑師用藥指導服務， 以電話或者視像的形式提供用藥資訊和解答病人的疑問。醫管局預計下個月將會支援 HA-GO 加入照顧者及我的子女兩個模式，方便照顧長者人士和家長使用服務。醫管局希望在10月將藥物送遞服務推廣至到更多病人，包括出院病人、急診室病人等等。金磚國家機制宣布吸納6新成員，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這次擴員是金磚合作的新起點，將為金磚合作機制注入新活力，進一步壯大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力量。習近平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5次會晤特別記者會，他發言的時候說，相信只要齊心協力，金磚合作大有可為，金磚國家未來可期。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說，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獲邀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提大家，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赤柱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的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依家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依家车龙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排到康庄道桥面；赤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依家就排到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龙翔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慢车，咁依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就比较慢车，而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就比较多车，龙尾排到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车多，依家排到定富街。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依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哋在日常生活制造了几多垃圾和不必要的浪费。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明年4月1日开始垃圾收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头先咧我哋听过咧港九请力员工会同埋咧市民大众咧，即系对于2018年嗰、那个悲剧啦，系咪？即系有位婆婆喺维园遇溺死亡嘅事件咁样，咁成日裁判官咧都有唔少嘅建议嘅，不如我哋听下叶良士点睇好嘛？ 好啊， 我哋有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嘅，阿黄会长你好， 系。 系 黄会长， 系啊，咁啊，头先咧，请力员工会嗰边咧都有讲佢哋好有难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政府都话佢有佢哋以后谂住可以点样跟进啦，亦都同时咧好重视游泳人士嘅安全，即系希望宣传教育埋市民大众嘅咁。咁就住死因裁判官咧都有讲关于。当时救生员哇擅离职守，究竟工作系统系咪存在一啲明显不足咧？咁样即系成个，我觉得系由管理到执行啊、各方面点睇咧？你 嗱，我咧就觉得咁，基本上咧系其实好多地方可以改善嘅，因为其实呢啲香港嘅泳池救生员缺乏咧，就已经系。即係已經唔係最近一次啦， 係啦，討論多時啦，係啦， 忙噶啦，所以變咗呢樣嘢咧，點解唔香港政府早啲去將佢改善翻咧？同埋好多時咧，我諗政府有啲好多高官先兩年都係同我有投訴話，真係香港啲救生員好多時咧，當時咧夏天最需要泳池嘅時候開唔足，就因為人手唔夠， 係。 所以變咗咧，就呢樣嘢咧，我諗真係要政府方面以及呢、這個即係、就是、所有持份者咧，大家真係要坐埋睇下點樣傾一個做好啲嘅方法，去確保泳池所有嘅泳池係可以開得到，尤其是喺夏天。再加上咧，佢哋開到之餘咧，就一定要嗰個安全設施要做得好。 明白。 其实而家就最紧要个问题就系你唔够救生员， 系 啲救生员可能即系有时一夏天咧，有时佢哋即系轮更去做咧，亦都系即系我都觉得有时佢哋如果系即系坐得太耐，亦都系太热咧，亦都系需要休息嘅， 都系疲劳嘅。 咁可以将佢哋咧系间疏啲，系轮流嗰、那个情况咧系密啲。 黄会长，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系业界中人之中啊，你系掌控到成个嘅情况啦，对游泳界。其实你见到系咪真系救生员系严重短缺咧嘅人手？第一件事，咁系咪因为有啲私人泳池系抢咗好多啲救生员，所以又令到一啲公即系公众泳池系唔够咧吓？ 嗱，呢个实际上呢个就系市场嘅供求问题咯， 系。 你就算係私人嗰、那個泳池係搶咗救生員，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佢呢個需求係高嘅咧。我諗政府亦都應該要睇下點係將佢救生員譬如一啲嘅工資啊待遇咧提高啲去同埋咧要同譬如請力總會同埋有啲救生即係培訓救生員嘅組織。大家去傾多，睇下可唔可以咧？喺就全職嘅要有一定嘅數量，亦都其實好多人咧喺夏天，亦都香港好多啲譬如識游水啊，甚至乎我哋泳會有好多啲人咧都有救生章嘅。咁其實佢哋都可以參與，最緊要就係睇下點樣係去創造一個模式出嚟咧，可以。令到啲泳池有足夠嘅救生員，不管係全職又好，兼職又好，係都喺度咧，係守護住泳客嘅安全咯。 咁你覺得康文署其實有冇真係積極回應過，或者你頭先提過嗰個角度啊？即係點樣利用你現有嘅游泳界嘅啲人士嚇，夏天可以做多啲嘢咧？其實有冇過往有冇真係好努力去揾個方案出嚟嘅？ 我自己啊，實際上我以前都係市政局咁耐啦，都十幾年，所以咧都係管泳池嘅，但係都係始終呢樣嘢咧，就都冇話好大力咁去做，就因為有會唔會係因為譬如好似救生員 那個群組裏面亦都自己有某些地方佢未必一定配合到政府部門所提出嚟嘅方案咧，咁因為會唔會係有啲大家即係一啲自己一個圈子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真真正正要大家唔單止係康文署，康文署佢未必一定全部係可以處理個問題，可能其他就甚至乎呢、這個其他政府部門都要參與，或者高層先咧，一定要令到所提出嚟嘅方案係可行同埋可以執行。 嗯，咁我想问一下咧，黄敏超话，因为今次咧，其中一个提议啊，就系话救生员工作操守同市民息息相关，咁啊建议咧，康文署要建立同埋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制度，树立阻吓性嘅规范，以免救生员咧未获得上级准许之下就擅离岗位啦，咁样，亦都建议佢哋咧要提升泳池嘅闭路电视系统，进行科技研发，利用 AI 协助及早识别遇溺人士。我谂先讲咗纪律处分先啦，如果呢行有心之士。有識之士啦，其實好多人，你其實佢本身係做各行各業，佢可能好似你話齋都要考情力障嘅。如果你個崗位變咗一個係有意義的活動，人工調整係其中一個考慮啦。另一方面，人哋義工都咁多人做咧，會唔會係根本上係成個制度上由管理至到執行都令人哋卻步？我寧願去做其他啦，民安隊我幫下手，諸如此類，我都未必會揀做救生員呢一樣嘢。呢度有冇從根本去諗過咧？ 啊，嗱咁樣。就全職救生員同埋呢個兼職嘅係兩碼事啦。全職嘅佢本身嗱，而家即係我講話，即係佢由一個冇牌嘅，即係冇啊救生員牌嘅人咧，由佢去考個牌咧，而家要4000-5000蚊。咁變咗咧，如果係話佢做全職嘅，4000-5000蚊對佢嚟講，因為佢會即係長期咁係攞薪水咧。你應該就唔算貴，但如果係兼職嗰啲咧，就唔平啦。 嗯， 即係所以變咗佢哋可能即係做兼職嗰啲咧，就唔一定想去做嘅，因為佢要俾咁多錢就去考個牌。所以如果喺呢方面咧，我諗請力總會亦都要諗一諗，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方式係去即係、就是、令到一啲即係唔係長期唔係即係全職嘅救生員。佢哋都可以係有興趣考牌嚟幫下呢啲泳池， 有啲津貼啦，或者係減免一啲費用，係咪？是啊， 是啦，是啦， 明白。 咁科技方面咧，你觉得喺呢一个范畴上，系咪可以再行前多步咧？ 其实我就觉得咧，因为你一个泳池咧，其实都系公众人士嚟嘅。咁即系唔单止水上边啦，岸上边应该都要系有啲监察住，即系令到佢大家都安全。因为实际上你就算水又好，有啲地方都滑嘅，甚至乎你好容易扑亲嘅。 系啊， 所以我谂咧。就正話講話係用一啲嘅CCTV 啊，全程監控，即係全個泳池個角落都睇住咧，我覺得係應該可行。同埋咧，即係嗰啲真係要諗一諗咧，嗰啲當監嗰啲救生員咧，佢哋真係要履行佢哋嘅工作。如果佢哋話每一個 session 或者3个钟头、4个钟头太過長，去同政府傾減咯，咪即係2个钟头或者個半鐘頭調調人，咁變咗大家咧應該就都即係嗰個出事嘅機會係少㗎。 嗯，好啊，唔該曬你，黃敏超。黃敏超咧就係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 面對有可能出現嘅重大風險，我哋必須要作出相應嘅防範措施，保障香港嘅食物安全同埋市民嘅健康。 日本宣布将福岛经处理的核污水排入海，特区政府启动管制措施，包括禁止源自东京、福岛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对本港市民的保障是否足够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 施政报告将会在10月25号发表，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2023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1、32、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现场直播。2023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系啊， 但我哋不如讲下另一个话题咯，好嘛？何巨业，嗱，最近咧，香港罕见疾病联盟就委托咗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学院咧，就住本港29个脊髓肌肉萎缩症嘅患者咧，做咗一个咧为期年半嘅追踪研究，咁就访问咗包括咗了解一下佢哋嘅患病经历啦。日常生活啦，疾病负担同埋健康相关嘅生活质素，即系我谂我哋自己有翻咁上下年资啦，系嘛？即系我都可能身边都好多朋友都有各种嘅病噶啦，年纪大我哋开始成日坐低，除咗药饮嘢就系问啦，喂，而家你啲病痛点啊？所以唔好觉得呢个病，我身边冇朋友有，但系你真系要关顾咗不同嘅阶层嘅朋友啊嘛，系咪？ 系啊， 何巨，我都知道你都有朋友系 有啲类似嘅病症啦，不过我个朋友嘅小朋友咧就系出世就已经系。都有一啲嘅都係遺傳性嘅，嘅先天性嘅疾病咧，就變咗啲肌肉亦都係唔容易控制嘅。咁所以其實我都睇到你一出世可能有啲先天性嘅病痛，咁有啲咧就可能初期係健康嘅，去到某一個年紀之後先發病，有另一種病痛，都影響到啲肌肉嘅控制啊，可能令到個活動力完全好快速減退啊。咁其實呢啲咧都係真係對佢日常生活影響大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醫療負擔。其实我哋香港，我谂真系要关注呢啲嘅特别嘅病症，因为医疗成本好高啊。 冇错啦，咁今次咧，中大负责嘅教授就话咧，呢类患者咧，因为疾病所致嘅身体机能退化，通常都系唔可以逆转噶啦。咁但系接受咗药物治疗咧，可以令到患者身体退化速度系减慢啦，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更加长时间可以维持目前最高嘅运动能力。 系， 咁生命质量亦都可以维持到，甚至乎系能够提升到嘅，不过依家面对嘅困难包括咧，就系25岁以上嘅成人患者就会定为咧唔合资格获得资助用药啊。咁所以冇能力负担药费嘅成年患者咧，好多年嚟都未必可以获得治疗。咁就會令到佢哋嘅身體機能啊、生活啊、就業方面咧，都係會有影響咯。 其實都幾令人擔憂嘅，即係坦白講啦，即係呢啲嘅疾病咧，我諗都幾複雜。似乎而家係唯一可以做得到咧，就係延緩嗰、那個即係病情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就似乎咧，終生要受藥，甚至乎治療啦。咁其實成本高啦。嗱，其實如果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你負擔唔到，但係佢哋繼續發病，其實將來點咧？其實個醫療个负担都大个，对社会其实都造成好多负担。其实都即系其实系咪摆啲钱落去帮佢哋控制住病情系更实际咧？ 系啦，因为大家可能都明白啦。我哋其实唔系净系帮咗佢解决呢个问题， 佢家人 系啦，因为其实家人社会啊，大家都开始知啦。咁上一年纪就知道，你开始要照顾人。 系啊， 你个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咧，都系社会需要支援嘅。不如我哋而家听下啦。 好啊， 香港罕见疾病联盟会长阿曾建平，我哋倾下先。曾生你好， 系曾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好。 系啊，不如由你讲下，你觉得政府点样可以参考今次中大呢个研究，系提供适切嘅调整咧？ 嗱。呢次中大嗰个研究呢，就主要就係、是、第一就係、是、睇下一啲脊髓肌肉萎缩症嘅患者，佢哋有药物嘅治疗同埋冇药物治疗嗰个比较係点样。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对13位呢、这个三型嘅脊髓肌肉萎缩症嘅患者呢，就佢哋嗰个患病历程啦，佢哋嗰個經濟負擔啦、日常生活啦、生命質量等等，你亦都做咗個比較深入嘅一個質性嘅調查。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就第一呢，就如果呢啲患者可以係用到藥呢，對佢哋嗰個無論係即係病情嗰個控制啊、延緩啊，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心理的质素啊，以至他们的工作能力同埋对于屋企嗰个照顾者嗰个压力的舒缓呢，都是有好多直接的影响的。咁就即係我哋嗱，脊髓肌肉萎缩症呢，因为佢係影响神经肌肉啦，好简单举一个例，我哋好理所當然就係飲水咪攞起隻杯嚟飲水囉。咁但係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由於佢嘅神經肌肉呢係受到呢、這個即係有疾病嘅影響啦，佢哋可能最初都可以勉強攞起個杯飲水，但慢慢呢就攞唔起個杯，咁可能要用支吸管去飲水。咁個病情再發展嘅時候呢， 甚至無連吸管都吸唔到，因為佢嗰個吞咽啊、呼吸功能都已經係弱曬，咁就需要去插喉啊等等。咁所以如果有藥用咧，就可以使到呢啲患者嗰、那個肌肉咧可以保持翻佢原有嗰個運動嗰個能力，咁就使到佢一方面佢自己有自信心，另一方面使到照顧者嘅壓力都唔好咁大。 嗯，即係話起碼佢保持住佢一個個人嘅自理嘅能力。咁就令到周邊嘅一啲嘅護理啊，都可以嘅成本或者係嗰個難度減低好多，係咪咁可以咁樣控制住㗎？ 冇錯冇錯，佢咧嗱，第一佢有自理能力，佢亦都咧可以有一定嘅工作能力嘅時候咧，甚至無理年社會保障嗰方面嘅，即係政府喺嗰方面嘅承擔都可以減輕，甚至無我哋見到有啲脊髓肌肉萎縮症嘅患者，佢哋本身係可以有收入。嘅時候，甚至無有啲做小生意嘅時候咧， 係 可以為呢、這個即係政府個庫房咧係納税，即係變咗係一個有貢獻嘅人。 明白。 嗱、我想請教你咧，因為依家係咪醫管局嘅醫生話俾你聽？如果佢係25歲嘅患者之前，即係未夠25歲，你盡快申請個基金啦。咁如果你一過咗嗰個年歲咧，其實就申請唔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有啲人係佢過咗25歲先知道自己有呢個病？係 咯，發病唔一定25歲之前噶嘛。 我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咧？ 亦都會有呢個可能性嘅，會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嘅。即係佢25歲之前，可能有啲係。當時嗰個病徵唔係咁明顯，佢冇遺意，咁就變咗可能廿五歲之後先至確診咧，咁就變咗按今日呢一個咁嘅劃線咧，佢哋就冇機會去申請資助用藥噶啦。 嗯， 哦，即系呢个病咧，原则上系都系出生或者遗传落嚟嘅，咁只不过即系你系会发病就系唔同时间嘅，同埋嗰个程度你都唔容易察觉嘅。咁有冇啲嘅检查嘅一啲标准嘅模式系令到呢件事可以早啲察觉到嘅？ 系有嘅啦，佢咧就一般分开一型、二型、三型。 嗯， 一型咧就一般系一出世咧就已经发过。 哦， 咁二型咧通常系半岁到两岁左右。 系， 咁咧就三型嗰啲就比较迟，系两岁之后先至可能发现佢会发病。咁而家咧就即系有一啲基因检查嘅方法咧。就可以咧，係即係好準確咁樣知道佢係咪患咗呢個病，甚至無遲少少咧，就喺嗰、那個新生兒篩查咧，亦都加入呢個脊髓肌肉萎縮症呢一個咁嘅篩查，咁就變咗咧，可能係即係一出世就知道佢係有冇呢個病。如果有病嘅時候，可以及時咁樣咧，係早啲治療咧。就可以控制到病情，咁使到个细路仔咧系可以比较正常咁样去健康咁成长。 哦，呢个好重要、哦，但系标准咗噶啦，都会摆入新生婴儿里边做一个筛查噶啦。 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据我哋所知，中大咧系做咗一啲先导计划。 系 咁据闻啦，系应该今年第四季度或者系咁长下时间咧，就会摆喺嗰个新生儿筛查计划入边。 哦，系全港性嘅。 系啦， 系咪？即系医管局全港性嘅，卫生署都咁样做，哦，咁就可能有一个帮到忙嘅地方。 系 啊，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啊，即系25岁之后先发病，咁但系佢嗱，我想问下有冇呢个数据咧？如果系一路用住药，但系如果冇资助，其实要去到佢可以继续维持健康噶嘛？基本一个正常嘅年纪，咁你佢要花几多钱落去自己嘅医疗费用度啊？有冇一个好概略嘅数字啊？ 我哋所知咧就而家有两种药物啦，就一种系喺脊髓嗰度注射，一种系口服药。 系 呢两种药咧，就每一位病友咧，每年如果系要用药咧，都系七位数字嘅。 哇！即系过百万咯、哦。 过百万即系起码系可能系过200万添。 哦，系。 咁但系具体系几多？因为即系药厂同政府佢哋嗰个交易系保密噶啦，咁我哋外边唔知道。咁、所以如果系要病人自费咧，基本上我谂连中产都冇可能系长期咁样即系为个细路仔咧系用呢啲。 哦，冇可能啦，一年200万。 系啦，咁所以如果呢类型嘅情况咧，佢哋系会当系普通嘅病，可能系止痛药啊，嗰啲就冇得可以令到佢舒缓到嘅情况，甚至乎系会影响咗佢日常生活嘅，呢个就系比较难搞啦，啱唔啱啊？ 是啊。 咁當然啦，醫管局都有講嘅，即係話佢哋喺藥物管理有既定機制，係有定期評估新藥物、檢討藥物名冊同埋安全網嘅資助範圍嘅咁樣。咁當然啦，依家其實係如果你係廿五歲或以下，其實你申請到個基金咧，其實就獲得資助嘅。你哋就覺得如果好似外國咁，甚至乎內地咁樣，冇一個年齡嘅限制。咁反而咧就會可以幫助到更多嘅人，但係我哋香港嗰、那個你都知啦，香港嗰個能力係咪承受到咧？我哋嗰個醫療體系呢方面，你覺得仲可以做啲乜嘢都至少可以舒緩到咧？ 嗱，香港咧就據一啲學者嘅估計啦，大概加加埋埋咧，脊髓肌肉萎縮症嘅患者咧係唔會超過200個， 係 咁裏邊咧就絕大部分係一型比較多啲，二型咧亦都有一部分，三型咧其實比較少嘅， 係 咁咧你話好多病友咧係用藥咧，就基本上即係細個一發現咧，呢兩年咧就係已經係用緊藥，咁你話25歲以上嗰啲，如果你唔俾藥佢用咧，佢可能咧即係過幾年咧，佢個病情咧會發展得好快，咁咧就到時咧就係、是、好似我頭先講咧，佢哋可能本來可以自理，亦都係慢慢變成咧冇辦法自理，照顧者要照顧佢，慢慢佢可能工作能力亦都喪失咗啊，等等， 係 咁就我諗政府考慮當然有好多因素啦，咁但我相信政府咧就係、是、都會即係、就是、聽。特別是我哋病人組織呢幾年咧，政府其實都係比較正面咁回應嘅。咁我都希望我哋呢次咧就係、是、反映咗意見之後咧，醫管局都會好認真咁樣去考慮。我相信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財政方面咧，以香港嚟講咧，就照計要滿足25歲以上嘅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用藥咧，應該。對總體的財政嗰個承擔唔會係好大嘅一個好沉重嘅一個負擔嚟。 曾耀平，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其實25歲先發病，嘅比例可能都係佔少部分，可能10%、20%，所以多呢啲少少嘅承擔，未真係完全唔係一個重大嘅問題，係咪咧？ 反而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家人咧，對於整個社會都係好事，係嘛？ 係啊。即係正正係你可能係即係做多少少嘢， 就可以幫助到。 講最後嗰一公里 係 就得啦。 就即係大家就都好，即係變咗係嗰個效果就會好好。 好啊，唔該曬你，曾建平。曾建平咧係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會長啊，咁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身心健康。咁我哋今日咧自由風到呢度，聽日繼續同樣時間咧都會有我哋嘅節目嘅，拜拜。 拜拜。